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47章。睇住豆腐佢哋两兜有欢乐咁嘅傻鸡样，我觉得自己真係一个条劳碌命。一旦得闲落嚟就东諗西諗。好在呢豆家嘅事情过咗去之后，呢几日都比较平静。一切都要等女叔嗰边有消息先能够再做打算。我就放下个心落嚟，一于就过返几日舒适嘅日子先。正喺度諗住，突然之间喺个门外边有一个熟悉嘅声音讲话。 哈，睇你哋过得咁开心，系咪将我唔记得咗啦？ 我听你嘅声音就心头一起，抬头一睇，吓，唔系顾文敏又系边个啊？佢脚边就放咗一个小小嘅手提行李箱，着住一件银灰色嘅风衣，入面笑意咁啊，企喺个门口度，好靓嘅面容，独特嘅气质，显得就真系好抢眼。豆腐啊，停低落嚟，欢呼咁讲。 哎呀，大驾光临，真系蓬勃生辉啊！古大美女咁耐都唔见，你点解又变咗靓咗嘅？你系咪上我姐姐下凡啊？ 我起身将佢个箱拎咗过嚟，心里边亦都好高兴，冇谂到佢会突然之间嚟深圳。顾文敏俾个豆腐咁一讲，佢扑哧咁一笑就行咗入店里边，独眼龙就嗱嗱声斟茶递水。三个人就围坐埋一齐就聚够啦。顾美女之前同我只落豆系请咗假嘅，翻去之后咧手头上就堆咗一堆嘅工作，所以搞到咁耐，最近先得闲，讲话系抽时间嚟睇睇豆腐啲病情。豆腐啊，咳咳咳咁怪笑，对我啊挤眉弄眼咁讲： 顾大美啊，你睇我系假嘅，睇下边个先系真啊嘛！ 我见到啊，顾文敏啊面都红晒，于是啊即刻喺豆腐个头度啊刮咗一巴，讲：诶，乱噏啲乜咧？一咪饮茶，一咪收声，一咪拉埋一边去。阿豆腐一听就唔系好 happy 啊，佢啊嘟住个嘴，捏住把声讲。 人家是阿姑姐姐的闺蜜嘛，不是对人咁恶啦，你个好偏心的衰鬼。 我说嗱，你再够胆学埋晒啲乸型嚟骨避我啦。转头呢，我叫女叔同你动下手术，睇下你信唔信。豆腐睇嚟諗起咗女叔嘅嗰把鬼哭刀，於是佢就缩缩膊头讲： 咪呀，我唔系乸㗎，我系公㗎。 三个人就系咁讲讲笑笑啊，扯咗一通，于是就回到咗正题上边啦。我问：点啊？工作上忙唔忙啊？又系请假？顾文敏嘅神色啊，迟疑起上嚟，叹咗啖气讲： 唉，忙啊，唔系点忙嘅。不过我呢一次就真系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一嚟呢就嚟睇下你哋，二嚟呢系想揾你哋帮下手嘅。 豆腐惊讶咁讲： 哈，你啊仲有事嚟揾我哋两兄弟帮手？你啊为我同阿老陈佢几次啊涉险？唉，我哋三个出身入死嘅关系，有啲咁嘅事你讲啊，我同阿老陈啊喳喳声啊帮你去搞掂。 我啊睇住佢，等佢就说明来意。文文就话： 你哋应该听讲过红山雾啩？ 豆腐啊，眨一眨眼，拧下个头讲： 冇听过。 我话讲：唉，佢唔知，我知道。我睇过资料，讲话几年前喺釜山发现咗一个雾状群，系位于一条好似帝王谷咁样嘅一个大沟里边嘅。沟里边啊，都系嗰啲雾状，相传系属于当地一个古老民族嘅群状雾嚟嘅，考古价值好大，咁系被保护咗起上嚟。顾文敏又岌咗下头讲： 是啦，就是那个地方，那个群状墓的大沟，考古界呢就叫它叫做鸭子沟，就好像一只大鸭仔咁嘅。当初是因为呢条件嘅限制，所以只能够进行保护，冇进行到发掘。随住呢几年嘅时间推移啊， 嗰度嘅保护就越嚟越冇咁严密啦。十几日之前，我哋就接到咗考古队嘅通知，话嗰度啲墓被盗咗啊。 豆腐啊，回过味过嚟啦，佢即刻讲： 唔系我哋盗噶。 顾文文一听就俾佢搞到哭笑不得，讲： 哎呀，我梗系知道啦。后嚟啊，啲考古队进行咗抢救性嘅挖掘，你估佢哋发现咗乜嘢啊？嗱， 佢一路讲就一路揞出一张相，豆腐一睇，倒吸一口凉气，讲： 哇，呢啲咁嘅嘢，我哋唔系已经埋咗噶啦咩？ 一听豆腐嘅话，顾大美女又松咗啖气，讲： 唉，睇嚟我真系估对咗，你哋果然系识噶。 我啊睇一睇嗰张相，上边显然就系萧静当初送俾我哋嘅嗰一尊潘痴佛陀。不过我已经叫阿豆腐同埋阿独眼龙将佢抌咗噶咯，点解会喺呢度嘅？再仔细一睇张照片，发现照片上嘅嘢就更加陈旧，显然就唔系同一件。顾大美女又讲： 我就向考古队员嗰啲工作人员呢了解咗一下呢件嘢嘅来历，发现佢同埋你帮我形容过嘅嗰一尊阿萧正送嚟嘅潘痴佛陀好似噶，所以我就先等你哋去认一认。 我讲。确实呢是同我之前的那一尊是一模一样的。原来这一样东西的出处是来自于鸭子沟。不过找我地认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？顾文文就说： 啊，这件事就真是非同小可了，你听我慢慢讲下。 原来在考古队接到了红山墓被盗之后，即刻就赶去了这个鸭子沟进行抢救性的挖掘。在里面的情形呢，就真是惨不忍睹，文物基本上都被抌烂晒同埋破坏，盗墓贼似乎是在找什么东西。在陪葬的清单里面，亦就是一个类似于铁卷一样的东西，上边就刻住了陪葬品的名目。其中考古队的队员发现了潘痴佛陀，但佛陀呢就不在入边。豆腐恍然大悟咁讲： 啊，咁亦就是讲挖蘑菇的那个人就是为了这个佛陀。 顾文文就岌咗下头讲： 而且不是一个人，应该呢是一班人，他们就是为了这个邪神而去的，墓里面的东西都在那里，就是这个邪佛就没了。这张照片是从墓室的壁画上边影下来的，上边对这件事很重视啊，我怀疑是会不会跟萧静有关呢？ 豆腐说： 嘿，萧静又不识倒斗，八成是其他人做的，应该是一种巧合啩。再说这个距离真是隔得又好远啊。 顾文文的神色沉了下来，他说： 所以我先来找你们，在这个圈子里面你们的消息比较灵通，帮我留意一下。 我说对方可能会传冷的，而且你这个范围真的太大了，很难查到。豆腐拗晒头，突然之间他灵机一动说： 老陈，嗱，顾大美女咧系第一次揾我哋做嘢，我哋唔能够搞唔掂噶。我有个想法啊，你睇啊，萧静嗰个佛陀系阿林肥仔俾噶嘛，林肥仔嘅佛陀就系佢手下嗰啲人搞嚟噶啦，咁佢手下嘅人肯定系有路嘅。我哋不如啊顺住呢条路查落去，睇睇系边个出呢啲咁嘅货咪得咯。 啊，真是一语啊惊醒梦中人啊。我说：哈，小豆，你啊总算有逻辑一次啦。哈，呢样嘢我睇得喎。三个人当即啊商议咗一阵，敲定咗计划，决定啊听日行动。我呢亦都唔想等阿文文啊担心，就冇再提阿吕叔件事。佢问我接落嚟应该点办，系点样解决诅咒呢件事。我亦都讲话见步行步咁啦，豆腐就睇出咗我嘅意思，亦都冇去督穿。当日晚黑， 我就打咗个电话俾我生意上边嘅朋友打探下林肥仔嘅近况，点知道对方话俾我听林肥仔失踪咗。我讲：喂，兄弟，你唔好玩我啊！对方就讲： 吓，呢件事啊都知道噶啦，佢屋企人就快傻添啊！不过咧，就系揾唔到人。你呢半年啊，从人间蒸发咗啊，神神秘秘咁做紧乜啊？ 呢条友嘅姓杜，系我以前嘅客户嚟嘅，喺酒桌上边嘅关系都唔错。佢又知道我破咗产，亦都随口一问嘅啫。我话讲：唉，做啲小生意咁啊，从头嚟过啦。啊，咁得啦，多谢晒你啊！挂咗电话之后，我觉得呢件事好似有啲唔对头啦。不过顾大美女又已经瞓咗，我就系咁一边啊谂住呢啲咁嘅嘢，一边就迷迷糊糊嘅瞓着咗啦。第二日，顾大美女先走咗，佢话咧要去调查一下林肥仔嘅资料。人既然失踪咗，应该有报案至啱噶噃。下午嘅时分，顾美女就翻咗嚟，神色凝重讲：我啊发现咗一啲线索，呢、这个人失踪之前冇几耐，曾经见过一个陌生人。根据佢嘅保镖回忆，嗰、那个陌生人嘅面目就好平凡，不过十只手指就又粗又长，同平时人系唔一样啊！豆腐即刻讲：啊，系机关手。我岌咗岌头讲：睇嚟林肥仔嘅失踪同埋赌斗嘅人系接触过嘅，奇怪啦！佢系一个做房地产嘅富二代，点解会混到入嚟呢个圈子入边嘅？豆腐呢阵时啊提醒我讲： 哇，会唔会啊系因为萧静啊？你唔记得咗啊？萧静仲未死噶。 佢呢一句话一下子就将我督爆咗。顾大美女是几敏锐的人先得噶，佢一听到咁讲，不由得个扬起条眉讲： 吓，佢唔系喺个斗里边咩？你哋点知道佢未死嘅？你哋见过佢？陈元，你哋两个系咪有咩事瞒住我先？ 豆腐呢亦都知道自己讲错嘢啦，佢即刻否认，佢讲： 哎呀，我嘅意思呢就係话当时係冇睇到萧静嗰条尸㗎嘛，而且佢仲识打窿㗎喎，咁肯定係生㗎啦。 顾文文又真係点会咁容易俾你氹呀？佢漆黑嘅目光就喺我同阿豆腐身上扫嚟扫去，身体前倾，手指就指住我哋两个讲： 喂，你哋从实招来啊，唔系我将你塌晒返去。 豆腐啊笑琪琪咁讲： 你先唔舍得啊。 顾文文啊讲： 哼，我啊帮你不帮亲 㗎。豆腐只眼珠仔一碌，即刻转移话题讲： 咩亲话？夫妻亲？你同阿陈元几时结成夫妻啊？ 顾美女一听到激到弹下弹下，只手一拍张台讲： 哼，你哋两个又想瞒住我系咪先？我睇你哋两个咁样样遮遮掩掩嘅样，又想落斗啦系咪？ 我啊见到佢而家有啲急，我即刻安抚，拍一拍佢个膊头讲：哎呀，唔落斗啊，唔落斗啊！我哋咧的确冇乜嘢瞒你嘅，我落咩斗啫？线索都断晒，我又能够做到乜啫？听我咁一讲，文文先露出咗担忧嘅神情，讲： 咁诅咒点办啊？ 唉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噶啦。而家急都冇用噶，而且我最近感觉冇咩变化。豆腐，你觉得系咪啊？豆腐一听啊，猛咁岌晒头咁讲： 系啊系啊系啊，老陈啊，最近心情真系好啊，积极向上。前日咧，佢啊开车撞亲个老太婆啊，佢仲去扶人哋添啊。 顾大美咧有啲唔信啊，佢讲： 咁跟住咧？ 未等我阻止住，豆腐跟住讲： 唉，然后个老太婆就开始敲诈啦，话系我哋撞噶。阿老陈啊，佢啊望咗个老婆婆一眼之后就问我：小豆，我哋嘅存款仲有几多啊？我讲系我哋呢间铺头营业咗半年，应该都赚咗百几万啩。跟住老陈就讲：应该都够赔啦。你听住，我而家咧就要开车，跟住唔小心咁啊，将个老太婆撞瓜噶吓。上车啊！ 姑太美女一听完豆腐咁讲，嬲到只眼都圆埋。佢话： 吓，呢个都叫做积极向上啊！就算人哋掠你啊，你都唔能够咁噶嘛。